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，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，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笑过，亲吻过你的脆弱，其实我比谁都要懦弱。 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，爱得那么深，于是梦醒了，搁浅了，沉默了，回首了，却回不了神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北京市工商局与天津市场监管部门、河北省工商局三方签署协作机制，今后三地间此地打跑彼地、彼地打跑此地的传销现象将因为协作机制的建立而消失，同时三地还将实现京津冀执法信息共享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预计到2020年，全市电力最大负荷将达到2750万千瓦。十三五期间，北京将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建设七个充电工程，全部建成后，北京电网外售电能力将达到3700万千瓦。为了方便家长接送孩子，缓解居民停车难等问题，北京市交管局在全市新增了82个限时停车位。限时停车位采用虚线边框，周边标示有指示牌。交警表示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市民可以免费将车停在限时停车位上。日前，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外电影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，主题为合拍电影的市场定位及联合制作。来自中国、美国、英国、印度等国的著名导演、制片人、演员、电影合作机构负责人300余人参加。 宝贝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在轻轻对你说话，看到你露出的笑脸，是我看到最美的图画。宝贝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在轻轻等你回答，你眼里透出的快乐，是我一生最大的满足。牵着你的手，陪你学会走，我有多爱你，你会不会知道？希望有一天你站在 和报答，养育你的日日夜夜，我已收获最美的时刻。牵着你的手，陪你慢慢走，我有多爱你，多想你知道。希望有一天，你站在我肩上，挥动着翅膀，把梦想打亮。牵着你的手，有多爱你，多想你知道。希望有一天，你站在我肩上，挥动着翅膀，把梦想打亮，宝贝。 作为曾经知名度最高的华语组合之一，水木年华的人文气质已经成为了几代青年的文化符号，他们的音乐也一直定义着青春。作为2006年底儿童喜剧电影《火星没事》全部音乐的创作者，主题曲《宝贝你听到了吗》与其说是小卢首次跨行操刀的作品，不如说正是他献给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一份真诚的礼物。那么最近我们的电台一位同事的女儿也刚刚出生，也将这首歌曲送给她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继续来听到莫文蔚的歌曲《宝贝》。

多少人愿意等待，失去之后才明白，走进回忆的安排，一幕一幕的对白，上演我们的未来。期待原来是一种伤害，深爱的人已离开，是我不敢忽略你给我的爱。现在我只想回到最初的时候，不愿让你再泪流，寂寞时候只有你会陪着我。现在我只想回到最初的时候，我知道你还爱着我，亲爱的你，请你握紧我的手，请你看看我，真的需要你的我。一切从头，有多少爱能重来，多少人愿意等待，失去之后才明白，走进回忆的安排，一幕一幕的对白，上演我们的未来。期待原来是一种伤害，深爱的人已离开，是我不该忽略你给我的爱。现在我只想回到最初的时候，不愿让你再泪流，寂寞时候只有你会陪着我。现在我只想回到最初的时候，我知道你还爱着我，亲爱的你，请你握紧我的手，请你看看我，真的需要你的我，只要你回头。 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， 说起陈志远这个名字，也许很多人并不熟悉，但是他的歌曲我们每个人都会耳熟能详，比如《酒干倘卖无》《水手》，太多经典的回忆。他在台湾被称为音乐怪博士，大家爱死了他的音乐，却很少有人懂他的人。而黄磊是个特例， 他们的友谊始于《年华似水》这部电视剧，那是黄磊第一次当导演，陈志远做整个电视剧的音乐。2002年初，在乌镇，黄磊拍了一夜的戏，陈志远等了一夜。早晨坐在2楼的餐厅，陈志远把耳机递给了黄磊，按下了 play 键，这段旋律就永远刻在了黄磊的心里。其实陈志远是一个怪老头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，但是他和黄磊是知音，是挚友。他们两个经常讲的都是跟音乐无关的瞎聊天，他们会聊饱比较容易证明还是饿比较容易证明，是男人更诚实还是女人更诚实。在外人看来，那些话无关紧要，毫无意义，但是他们俩在一起就会觉得很有意思。黄磊可能就是陈志远太太咪咪姐唯一允许的外遇了，他们可以喝着酒整夜整夜的聊天。黄磊每次一去台湾，小燕姐就会打趣道，赶紧通知那个老师啊，他的情人就要来了。他们俩好的人尽皆知。后来黄磊做导演的每一部戏，陈志远都是作曲。2001年3月8号，彼时陈志远重病在床，黄磊陪他度过了最后的时间。在他离开的那一刻，黄磊想着唱歌这件事儿就不唱了吧。 年华似水，匆匆一片，多少岁月轻描淡写。 弥留之际，陈志远写完了那首《假如有一天我不在，树在》。2011年12月，台北举办了一场同名的演唱会，来纪念陈志远先生。演唱会上，黄磊没有唱歌，他在台上回忆往事，带着笑容。可是当《年华似水》的旋律响起，他背过身去，忍不住哽咽了。今天99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。即使如今的黄磊说自己是平凡人生烟火气，但是他和陈志远早已把友谊做成了诗，让伯牙子期真实地存在于这个世间。听到来自于黄磊的演唱《年华似水》。 年华似水，匆匆一瞥，多少岁月轻描淡写，想你的心百转千回，莫忘那天你我之间。的事我不想再了解，年华似水，匆匆一瞥，多少岁月轻描淡写，想你的心百转千回，莫忘那天你我之间。年华似水，匆匆一瞥，多少岁月轻描淡写，想你的心百转千回，莫忘那天你我之间。你我似水，匆匆一瞥，多少岁月轻描。

共享单车之间的竞争正在朝着上游传导，产能成为共享单车行业 PK 的最新话题。据悉，摩拜和 OFO 两家巨头预计2017年的产能将超过2500万辆，一些自行车厂家被大订单吓到了。丰台区白盆窑村清退村里最后一个成规模的低端市场，今年将彻底告别小散乱屋，未来腾退空间将实现环绿161万平方米，建花卉博览园。 你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朴树的《那些花儿》。其实这首吉他的版本是我最喜欢的版本之一了。听这首歌，我觉得更适合聊一聊友谊。有时候会觉得友谊这个东西会被世人捧得很高，其实我觉得它跟永恒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换了空间时间，总会有人离去，也总会有更与当下的你心有相通的同伴不断出现，来陪你走接下来或短或长的一段。所以不要太念念不忘，也不要期待有什么回响，你要从同路者中寻找同伴，而非硬拽着旧人一起上路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珍惜眼前，我们也在不断向前。听到张惠妹的歌曲《永远的画面》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中国北京

个夏天我会一遍，一直从浅蓝想到深蓝天，我多想看看你的脸，我多想和你肩并肩，每个夏天我会一遍，一直从浅蓝想到深蓝天。 春天已至，春水悠悠，春阳暖暖，在生命的旅途中抛开一切忧思愁绪，尽情地享受人间的春韵。春风拂面，春风带着清淡芬芳的泥土气息，吹散了漫天的乌云，吹暖了心中的热情，春的景致绵延不断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时光荏苒，岁月依旧，向昨天道一声珍重，随其自然，珍惜每一次的感动。 那种开心，那种我心，那种安心。